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之旅咧，我哋系会继续我国文学嘅介绍嘅。咁我哋而家咧可以话系嚟到19世纪60年代嘅我国嘅作家同埋一啲名作品嘅介绍啦。咁今晚咧，我哋系会介绍我国嘅小说家同埋剧作家薛可夫嘅作品。咁相信呢个名字咧，大家都系算系相当熟悉噶啦。我哋会用一年几集嘅时间咧，系分析佢一啲代表嘅作品嘅，咁包括佢嘅剧作咧系在内啦。俄国小说家、剧作家薛可夫咧，系喺1866年生于俄国，喺1904年咧系逝世于德国。咁死咗之后咧，系葬翻喺呢个莫斯科噶。佢嘅祖父曾经系农奴，而佢嘅父亲咧就系一家小杂货铺嘅店主。佢细细个嘅时候，同兄弟咧就已经喺呢个店里边做企台嘅工作啊。咁而且可以话咧，系同基层嘅人民咧系接触非常之频密嘅。喺中学嘅时候，薛可夫就已经系热爱戏剧。佢唔单止经常咧，就去到呢一个剧院里边睇戏啦，参加学校里边嘅戏剧表演活动，而且亦都系尝试写过几个小嘅剧本。喺呢一个中学嘅年代咧，佢已经系读咗相当多嘅书籍，培养起对文学嘅浓厚嘅兴趣。喺1876年，佢仲未中学毕业咧，父亲咧就因为债务嘅缘故破咗产，咁留低佢一个人喺俄国嚟到生活。少年嘅时代，佢过住一啲好可以话系好屈辱啊、贫困嘅生活嘅环境，咁但系令到佢嘅作品咧，亦都系多咗好多对于普通人生活悲哀嘅体验嘅。喺1879年，薛可夫咧就考入咗呢个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喺大学毕业之后，佢做咗一名医生，但系业余咧就系坚持呢个文学方面嘅创作。喺1883年，薛可夫咧就开始发表咗一啲优秀嘅幽默嘅短篇作品啦，譬如话包括喺1884年嘅《在钉子上》啦、《半子和瘦子》啦、《变色龙》啦等等。喺80年代中期开始，佢个创作嘅题材就越嚟越广泛同埋严肃。佢表达基层人民嘅追求啊，反映知识分子嘅精神状态啦，咁可以话成为佢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咧文学创作嘅主题。喺1890年咧，薛可夫咧就系去到远东嘅苦役反下流放地，叫做苦役岛呢个地方。咁为咗咧系要考察喺社会生活里边最阴暗嘅一面嘅。咁当佢翻去俄国嘅时候咧，可以话咧系放弃咗佢一啲所谓理想主义者嘅一啲嘅原则啦。喺1892年，佢发表咗一个中篇小说叫做《第六病室》。咁呢篇小说可以话系薛可夫喺创作道路上边一个重要嘅转折点。在他以后的作品呢，亦都是时不时是表现出一种所谓强烈的社会性质的。在19世纪90年代呢，薛可夫不单只是从事小说的创作，而且是连接是写了几个优秀的剧本，包括呢今晚呢我们是会介绍的一些剧本在内了。在1898年，薛可夫呢就写了一个富于讽刺意味的短篇小说叫做《套中人》的，那这些都可以说是他代表性的作品。咁今晚我哋会介绍嘅咧，就系佢1900年写嘅剧本叫做《三姊妹》。喺佢写呢个剧本或者呢个剧本问世嘅时候咧，啱啱正值咧系俄国1905年啊革命嘅一个前夕嚟嘅。薛可夫嘅晚年咧，因为病嘅缘故啦，咁创作系时断时续。喺1903年，佢发表咗剧本《樱桃园》，同埋一个短篇小说叫《未婚妻》，可以话系佢后期嘅一啲最后嘅一啲作品啦。咁直至到1904年咧，佢逝世为止嘅。咁今晚帮我哋分析三姊妹，可以话系薛可夫晚期成熟嘅一个剧本嘅咧，就系本地嘅戏剧界嘅朋友邓树荣先生。 我哋会嚟到一啲俄国戏剧嘅介绍啦。咁明显咧就同你熟悉嘅一啲法国嘅剧本系有所不同，特别系契诃夫呢一个人物啦。佢咧系啱啱喺佢44即系呢一个嘅岁数吓，咁短嘅年纪里边咧，而可以话身处喺一个政治动荡不安嘅一个俄国嘅处境啦。咁亦都可以话系一个革命嘅转折嘅期间啦。咁如果喺外国啊攻读契诃夫嘅戏剧嘅时候，通常佢哋一般人对佢个印象系点样样？俾佢一啲乜嘢嘅地位啊？或者系将佢放喺边一种戏剧嘅体系里边？ 如果我哋从一个戏剧史嘅角度去睇咧，我哋通常都会将契诃夫咧放喺所谓现实主义嘅高峰嘅剧作家嚟睇，即系佢同特别系挪威嘅易卜生啦。可以講係十九世紀末期咧最重要嘅兩個現實主義嘅作家嚟。咁因為現實主義發展到十九世紀末期嘅時候咧，係好着重嗰種人物內心嘅描寫，同埋人物點樣樣咧係對於社會嘅事件咧係作出一啲反應。咁喺契诃夫嘅劇作上高咧，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話佢能夠將俄國嗰陣時十九世紀末期嘅時候，社會嘅轉變咧，係喺劇作上邊咧帶到出嚟，同埋咧係用一種極之所謂原始嘅象徵主義嘅方法咧，係將呢個劇作咧嗰、那個層次咧帶得更加高。咁所以就如果我哋要講契诃夫喺劇作，即係喺世界戲劇歷史嘅地位嘅時候咧，我哋就喺呢一兩點嚟考慮。 嗯嗯。但是譬如说你将它放在一个派别之外，如果在俄国的戏剧界，可不可以说契诃夫跟当时的譬如说搞戏剧的人有相当大的联系，还有他对俄国的戏剧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有，特别是他后期的时候，他跟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是非常熟悉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就邀请契诃夫咧就将佢嘅剧本咧喺佢嘅剧院嗰度做，其中有三个咧就系海鸥啦、三姊妹啦，同埋呢个樱桃园都有。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同埋契诃夫嘅合作咧喺当代嘅戏剧史上高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事件嚟嘅，因为契诃夫嘅剧作咧系或多或少咧系影响咗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所谓嘅表演嘅体系嘅，特别系現實主義的表演方法和由內到外的表演方法。所以在他這幾個劇本裡面，怎樣去掌握人物的內心的感情，怎樣令到這些感情由內到外凝珠聲線凝珠形體，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去對演員的表演呢是下了非常非常之多的探索的。這個探索呢跟契诃夫的劇本呢可以說是分不開。 嗯，你都可以话两者系互为影响吓。嗯，嗱，我哋都可以睇到啦，呢种所谓写实主义嘅手法啦，咁往往好多时咧都系会出现喺一啲譬如话社会或者时代嘅场景里边嘅。咁我哋会睇到契诃夫咧喺嗰个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呢个二十世纪初之间咧，正值就系俄国嗰个动荡嘅社会思潮冒起嘅时候。咁佢喺边一方面咧，剧本入边一方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呢一种所谓思潮嘅动荡性，譬如会唔会系喺佢嗰个对社会环境嘅描写啊、阶级嘅描写，甚至系人物嘅塑造嗰度睇到咧？ 会，肯定有添。就喺佢嘅剧本里边咧，我哋基本上可以睇到两样嘢。 嗯， 第一样嘢就系嗰个社会阶级嘅转化。譬如喺《樱桃园》嗰个剧本里边咧，一个农庄嘅主人咧，佢喺巴黎带埋成班屋企人咧，翻去俄国佢以前嗰个农庄嗰度，点知咧嗰个农庄咧要被拍卖啦。要嚟興建一啲公路啊，興建一啲嘢，一啲大型嘅建設。咁呢個農莊以前咧係有一批農奴，咁但係相繼地咧都解放咗啦。咁剩翻第三代嘅農奴咧，就成為咗佢哋嘅好朋友。咁到最後呢個農莊要拍賣嘅時候咧，竟然係俾呢個農奴咧係買咗。咁所以呢一家人咧就萬念俱灰之餘咧，就由蘇聯咧翻去巴黎。 嗯嗯。 咁呢個第一個層次，即係社會階級嘅漸的轉變。第二樣嘢就是家庭的所謂傳統倫理嗰個凝聚力咧，相繼咧係減少。譬如喺呢個三姊妹嗰度咧，嗰三個姊妹嘅爸爸媽媽咧，都係11年前咧由莫斯科去到一個好細嘅農村裏邊，係軍人嚟嘅爸爸。 但系冇几耐就死咗，就即系剩翻佢哋三姊妹同埋佢哥哥咧喺度住。咁呢四个人咧就相依为命，佢哋成日都想盼望翻去呢个莫斯科，一个文明嘅社会，一个象征住希望嘅地方，因为嗰个小镇实在太过闷，太过闷啦。咁但系佢哋都冇办法走到，终于由于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本身嘅问题，恋爱啊，事业啊，所以一个家庭嘅爸爸妈妈死咗之后咧，就令到呢啲仔女咧，佢哋冇办法咧再得到一个所谓凝聚力，而所以只系能够咧系对自己嘅理想或者梦想咧系作出一个好强烈嘅投射，而最后来咧都系幻灭嘅。咁最后呢四个人咧都系唔能够翻去莫斯科。 我相信咧，就对于譬如话樱桃园咧，你刚才提过一个剧本咧，系1903年一个剧本咧，就去到下一个星期啊，当你再同我哋详细分析里边嘅一啲手法嘅时候咧，同样嘅主题都会再带出嚟讨论嘅。咁但系我哋会亦都会有兴趣知道啦，契诃夫作为一个剧作家啊，当然佢亦都系写好多一连串嘅中篇或者短篇小说添啦。佢到底系有啲乜嘢鲜明嘅手法啦？譬如话刚才听你讲嘅介绍一啲情节咧，佢似乎都相当生活化下噶。譬如可能中间的人物都有一些所谓社会的典型的元素在内，那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讲一讲，如果看契诃夫的戏剧的话，很明显的一些共通的特色在哪里？ 他的人物的性格很鲜明，还有都是代表着某一种理念的。譬如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对生活即充满希望，好像讲很纯洁的，这种是一个典型。亦都有一个咧，就是年青嘅理想主义者。咁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好有理智嘅中年嘅妇人。中年即系大概系介乎25岁至30岁之间，喺嗰阵时嚟讲啦。咁另外一种就系曾经系经历过一种痛苦嘅打击嘅女人。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系医生，即系契诃夫自己本身嘅职业系医生。咁然后所以喺佢几个剧本里边都有医生呢个角色啦。咁另外亦都有啲所谓叫做丑角啦，即係佢哋嘅行为啊，或者佢哋嘅言谈呢，都係好似出嚟呢係带一种即係好喜剧嘅气氛啊咁样。咁亦都仲有一样呢，就係好老嘅工人，即係超过80岁，佢哋係依附住一个家庭或者依附住一个社会制度呢係几十年，亦都唔可以呢係再返转头。咁亦都有啲呢所谓叫做未来嘅人，即係话佢哋唔系中产阶级，亦都唔系知识分子，佢哋系凭佢哋嘅工作嘅热诚、工作嘅能力咧，赚取到金钱，而系可以改变到佢哋嘅生活。咁所以喺契诃夫众多嘅剧本里边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咧系分辨到呢啲人物同埋每一个人物背后嘅理念究竟系代表啲乜嘢。所以呢个层次嚟讲咧，佢嗰个所谓象征主义咧，系对后期即系20世纪初期嘅象征主义咧，系可以讲打咗个基础。咁其次咧就佢嘅剧情咧，系透过一个好简单嘅事件，譬如三姊妹嚟讲，系三个姊妹想翻去莫斯科，咁突然之间咧喺莫斯科嚟咗一个佢哋细个嘅时候，佢爸爸个朋友亦都系军人嚟嘅，咁就开始咗呢件事啦。即系佢哋以为呢个人可以带翻佢哋翻去莫斯科，点知到临走嘅时候咧，所有嘅军人都要离开呢个市镇，但系呢三姊妹由于种种个人嘅原因咧，佢哋系冇办法离开，而且系望住呢班人走。咁呢个系一个几强嘅特色嚟，一个好简单嘅事件，而带出咗一个希望嘅幻灭。 咁呢种希望嘅幻灭，当然咧离不开俄国当时嘅社会状况啦。咁我哋都睇到契诃夫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出生喺一个所谓三等式嘅所谓商人嘅家庭，唔算得富有啊，但亦都唔系话嘅叫做系穷途末路嘅吓。咁所以咧，佢可能系比较中立少少去睇到，譬如劳动嘅阶层啊、农奴嘅社会啊，同埋当时啊就系资产阶级地主嘅关系咁样。咁啊，譬如话可唔可以感觉到喺佢嘅戏剧里边咧，我哋都会睇到。他对一些所谓整体性的俄国的命运或者是那个革命的发展的一些看法的立场 严格的来说就不能够太过明显的，即是他不是说列宁的追随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但是他是看到社会的不平等，还有说传统社会里面有一些所谓有闲阶级那种不是生产，同埋所謂俄國嘅知識分子，不但係對社會冇作出實質嘅貢獻啦，反而即係空談闊論啦，係令到佢哋都脱離實際。咁我諗呢兩點喺佢劇作上高咧，係非常非常之明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一啲 在这个转色的时代里面，一些不是中下阶层里面的人面对着这个社会转色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失望和无所适从，所以有一个不知道去哪里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层次来说，薛果夫的剧组可以说是描写到那阵时沙皇时即末期之下那些大家庭那种没落和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咁多谢邓兆荣帮我们是很概括性的介绍了薛果夫戏剧一些特点，或者我们休息一阵回来之后就详细用三姊妹这个作品是具体一些看一看他的处理的戏剧手法是怎样。介绍我国剧作家薛可夫的一些剧本，就主要都是以他晚期的一些作品为主的，也都相信他晚期的作品也都比较成熟。譬如说1900年这个三姊妹的戏都算是很多人喜欢上演或者演出的一个戏剧来的。或者首先请你简单一点邓兆荣讲一讲他那个大概的剧情是怎样。 三姊妹的故事呢是讲一个军人的家庭呢，在11年前由莫斯科呢是去到一个外省的小的农村里面定居，因为他爸爸要做在那里做嘢。咁11年之后呢他爸爸死咗啦。嗰三个姊妹呢同埋佢哥哥呢就好想返去莫斯科，因为佢哋喺嗰度度过嘅童年。咁但係呢个理想呢就由于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啦嗰、那个私生活同埋对爱情嘅執着啊，对即係工作嘅執着呢係冇辦法离开嗰、那個小農莊。咁、那個大女呢就最後由一個中學教師呢就升咗做中學校長。咁而個二女呢由於佢同一個中學教師結咗婚，但佢又唔滿意呢段婚姻啦。嗰三女呢由於佢鍾意一個男爵，但個男爵後來因為要同另外一個隊長決鬥，咁所以個男爵呢就俾個隊長殺死咗。咁而嗰個大仔後來同一個好庸俗嘅女人結咗婚，就生咗一個仔一個女。咁呢個女人呢就越嚟越掠奪咗嗰三姊妹喺個家庭裏面嗰個權力啦。咁到到最後就係嗰個男爵決鬥死咗之後呢，嗰對軍人呢因為有好多軍人呢喺嗰個城市裏面住嘅同埋喺度工作嘅，咁佢哋有多好多軍人嘅朋友呢三姊妹。咁呢啲軍人嘅朋友呢到到最後呢就要離開去另外一個城市去做嘢啦。咁所以反而就係呢班軍人離開咗，而啲三姊妹同埋佢嗰個哥哥呢都係唔能夠離開去莫斯科，所以就係代表一個理想嘅失望。 咁一路聽嚟呢，我諗最引人有興趣嘅就話，其實呢一班人啊，咁多眾多人物裏面呢，似乎佢哋都有啲共通嘅地方，就係對莫斯科嘅向往。咁到底去唔去到莫斯科同埋去唔到咁樣下，即係有啲乜嘢含義呢，代表啲咩嘢呢？ 喺呢個劇本裏面呢，我估計莫斯科呢就係代表一種更加高層次嘅生活啦，同埋一種更加文明嘅生活啦，同埋加上莫斯科係俄國嘅首都啦，所以佢哋喺鄉間生活嘅人呢冥冥中係好似覺得係俾人哋遺棄咗同埋係分離咗。 加上即俄國咁大咧，其實有好多個不同民族組成。咁莫斯科可以講係一個成個國家嘅集中嘅地方咯，即除咗係政治啊、社會仲有文化嘅集散地。咁所以佢哋原籍係莫斯科，但係因為爸爸媽媽公幹，所以去咗呢個農村。而喺呢個農村咧，就一住就住咗11年啦。所以嗰種一路成長，好似欠缺咗一種更加高層次嘅生活嘅洗礼啊，同埋所以見唔到大場面咧，係令到呢一班人咧係覺得佢哋同外界嘅事件好似有一個好大嘅隔膜咁。所以莫斯科對呢一班人嚟講，除咗實質上地理上嘅一個向往之外咧，仲有係精神生活嘅向往。 我哋睇到喺第一幕裏面咧，就已經係為咗要帶出咁多種形形種種嘅人物咧，都花咗相當嘅篇幅嚇。咁我就喺度諗啦，譬如鄧小平你自己係一個戲劇嘅導演啊，有冇諗過咧？即係處理呢個史可夫嘅戲劇，譬如最大嘅挑戰喺邊度？譬如以呢個三姊妹為例啦，咁你點樣嚟到去嗰個處理個難度咧？ 第一咧就係劇本本身嘅語言啦。因為翻譯再翻譯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我不懂俄文，所以我只能夠透過或者是法文或者英文去翻譯他的語言。因為赤果夫的語言是非常之文學性很強的。咁就第二樣嘢就是話人物的心理的狀態是非常非常之內在的，即要一定個演員是摸得很深他自己本身內部的東西，然後才可以觸摸到那個角色的靈性。咁第三樣嘢就係話，佢呢個戲咧係一個好寫實嘅戲嚟嘅，即係有曬事件、有曬交代、有曬關係，亦都有開端啊、發展啊、高潮啊同埋結局。咁從一個好廣義嘅角度嚟睇咧，一個好傳統嘅戲嚟嘅，所以要點樣將呢個有傳統嘅戲搬上今時今日嘅香港舞台咧，其實反而係最大嘅挑戰。即係話，我一定要諗一個形式。我怎樣閱讀這個劇本， 還 有我想帶出些什麼東西，我想去找一些什麼東西。如果我找的時候呢，就一定是那個說話和不說話中間那個沉默和沉默背後的張力，還有就是講台詞的時候那種情緒、那種靈魂的狀態是怎樣表現出來。還有人物與人物之間內在的關係，怎樣在好像很開心的一個環境裡面，但突然之間冥冥中是好像一種很哀愁的波浪呢，在慢慢慢慢動動，到後來好像整個海都是波濤洶湧，而將整個事件的人物都吞噬，所以這個是最大的挑戰性。 特別是後半部分呢，就似乎是好像一個音樂作品要處理那個節奏的進程，但是雖然呢當然這個是要你進一步在導演的時候去想，但你估香港的觀眾呢在今時今日怎樣去接受史可夫譬如說這個三姊妹這種劇本呢，有些什麼地方可以令到他們引起共鳴？ 我相信有很多樣東西其實都是挺就是普遍性的。咁第一樣東西就是說家庭的凝聚力的瓦解，咁我諗喺今時今日香港嘅社會嚟講，呢一個都係一個好普遍嘅問題。第二樣嘢就係所謂愛嘅定義究竟係咩嘢？你係愛一個人定還是你係由於尊敬你想親近佢咧？咁好多時我哋結咗婚，咁但係我哋硬係覺得嗰段婚姻硬係有啲問題，即係好似我哋結婚嗰個伴侶咧都唔係最好嘅伴侶，硬係要向外求一樣嘢。咁第三樣嘢就係話一個理想同埋現實之間個隔膜啦，似乎嚟講喺無論喺邊個社會嚟講或者邊個人嚟講咧都會係有，即係我哋冥冥中成日都好想係去一個層次較高嘅嘢，咁但係喺現實生活我哋就好似要做另外一樣嘢，所以我相信呢幾樣嘢喺人倫嘅關係嚟講，同埋對於一個理想同現實嘅鴻溝嚟講咧，喺今時今日香港觀眾咧都一樣會有共鳴。 咁好多謝鄧小平咧，幫我哋咧係建立一啲角度咧嚟到去欣賞啊史可夫喺1900年呢一個嘅劇作品啊《三姊妹》。咁希望以後咧，當呢個劇本喺香港上演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留心呢幾個所謂有普遍性嘅主題嘅。咁下一個禮拜咧，鄧小平會繼續同我哋分析史可夫另外一個作品，就係1903年嘅《櫻桃園》。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